讯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谈骨关节疾病的问题啊。我们几乎在这一周当中连续跟大家谈了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大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啊，我帮大家捋一下，就是说我们讲什么内容，是因为我们能够干预到你那一块的问题，我们才讲那块内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干预，我们就没有去讲。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健康管理里边，我们到底能管哪些问题？一个呢，我今天顺借着这个话题啊，一个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的问题。呼吸系统，你看一个是通气功能，一个是换气功能障碍，憋闷、咳痰、喘这块的慢性疾病，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 对， 索取资料，寻求方案。另外一块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的问题。这方面不管你是瓣膜性的、心功能性的、动脉硬化的，还是这个冠心病的、脑卒中的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是可以帮大家管到。你看前两天就有个客户面对面的咨询我说，哎呀，这个张主任，我全身一堆的毛病。我说你一堆什么毛病啊？他说你看我头上腔梗，颈动脉斑块，我心脏呢装了4个支架，然后我主动脉瓣钙化，我主动脉弓有这个血管瘤，紧接着我的下肢这个动脉闭塞，梗阻，还有我这个肾脏这块功能有点异常。我说你是我们的听众吗？他说啊，我一直在收听你们的节目呀。我说我们节目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我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我说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从头到你的腿是有这么多问题，其实你的核心就是动脉硬化嘛，就是个斑块问题嘛。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我刚才说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管理，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管理，还有一个慢性这个肾功能异常，就是泌尿系统的管理，再有一个就是骨关节方面这个运动系统，骨骼肌、骨连结，就是各种这个关节炎呀，一会儿又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一会儿又是颈椎病啊，一会儿又是肩周炎呀，一会儿又是足跟痛啊，一会儿又是骨刺啊，这方面我们可以干预。再有老年这个眼病，还有对一些免疫系统出现的问题，你像做放化疗这个人群，哎，我们也可以管理。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脾胃运化不好，不管你是便秘，还是你是溃疡性的这个胃炎，还是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脾气，这个运化功能差，湿气太重。你看那天我就遇到一个高三的老师，女性，她本身那个子宫有肌瘤，而且有囊肿，她最后就把那个子宫给摘除了，再加上她反映了个现象，她这个胃啊，老是这个 感觉他运化不好，就感觉这个老是不敢接触这个寒性这些东西。他说刚开始是这个脾胃，后来慢慢就是说他这个骨盆这个周围这一块，哎呀，就是酸胀，不敢受凉，不敢受风。他原来没有这样，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脾气这个湿气重了以后，你说如果拿阴气来说啊，你说这个湿的阴气重还是寒的阴气重？ 我觉得应该是湿气更重吧。 寒 更重 啊，湿聚集更重以后，它就 变成 寒气了。 哦，哎， 所以它那个脾胃运化以后，湿气这个侵犯下焦就是我们小肚子这下边。你看在女性呢，表现的就是这个，哎，这个骨盆这一块。他说：“哎呀，有时候受着凉，他都受不了。” 嗯， 我说你就用这个转阴子加我们说的那个莲子、茯苓、芡实、百合，哎，你就这么去调理。哎，他这么调理了，大概11个月，哎，慢慢过来了。 嗯， 所以我们，你刚才说，我们这周讲这个骨病，因为我们是这个把不同的这个问题聚集到一块儿， 对，我们是专题化了啊。虽然我们这一周呢说的都是骨关节疾病的内容，实际上我们节目是一个养生的节目。既然养生，我们就要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在以往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呼吸系统方面的啊， 对， 这个养生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这个肾脏，就是泌尿方面的啊，脾胃方面的啊，当然还有这周咱们讲的骨关节等等方面的。相对来讲，就是把人体各个脏器的一些养生保健呀，还有改善的一些办法，都跟大家呢尽量去讲透哈。那么讲这些呢，就是让大家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有这么一个活动，就是采用细胞断层扫描这个技术，为大家评估您的健康状况。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骨关节营养，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 那么我也注意到啊，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您曾经比如说给有血管动脉硬化斑块的这些人呢开出的方子，比如说哈，这个茶色素加上抗纤维化等等，确实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很多人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关于骨关节疾病的这些患者呢，你也说用抗纤维化加上这个维护啊骨关节疾病健康的那个大复方啊，来进行改善，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这个我们讲过，什么是纤维化？纤维化是这个炎症，就是损伤修复以后它留的那个瘢痕组织。 嗯， 那你倒过来说，就是哪里有损伤，哪里就有纤维化。 嗯， 它就是一个，当然这一定是慢性炎症。那你说年轻人，哎，他哪里发了个炎，他马上就康复了，那个不会发生纤维化。可是你要是有，尤其我们老年人，你很多是慢性疾病，你是慢性损伤、慢性修复，所以在慢性修复的过程中，加上我们细胞的再生能力、分化能力，这都弱了，哎，它就在损伤那部分长纤维组织，长纤维组织，积极的去讲，它是在修复你坏掉的地方，但是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它在那儿长得多了以后，它就影响我们那个局部组织正常功能这个发挥， 嗯。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我们的骨骼也可以发生纤维化，我们的软骨也可以发生纤维化，还有我们的滑膜也可以发生纤维化。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的滑膜啊，你看滑膜它是一种表面有2到3层这个滑膜细胞，这个滑膜呢它富有这个血管网组织。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注射不是有一个注射疗法吗，就是打封闭吗， 嗯， 你看你这个注射到关节内的这个液体，因为有滑膜这个血管网存在，诶，它慢慢就被迅速这个吸收了，滑膜细胞这个合成并分泌的这个滑液中哦有这个玻璃酸和蛋白复合体，那么电镜下你观察这个滑膜细胞的时候，它可以分为这个 A 型和 B 型两种，那么 A 型具有这个分泌作用， B 型呢它具有这个吞噬作用，但是在青年人中呢 AB 两型这个滑膜细胞它是没有表现出来这个明显这个区别。那么老年人这个关节这个滑膜啊，它萎缩就是慢慢给皱了，变薄，表面的这个皱壁和绒毛增多，那么滑膜细胞和细胞质这个减少，这个 细胞质一减少以后呢，这个纤维组织增多，基质就是我们说细胞间质，其实也就是纤维组织这个增多，哎，滑膜的代谢功能它减弱，那么滑膜下层这个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都这个蜕变而增多。那这个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纤维组织嘛，它这块给多了，这样的结果呢，滑膜的表面和毛细血管的距离呢，它就扩大了，扩大的结果引起这个循环障碍。另外这个刺激我们自主神经呢，也可以引起这个血液循环障碍。那么滑膜循环障碍的结果呢，它就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软骨这个损害，而这个切除滑膜后这个关节软骨的变性呢却不是很明显。那么年轻人这个滑膜呢，它也可以这个发生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滑膜血管这个障碍呢，虽然也是关节软骨变性的直接原因，但是滑膜细胞这个溶酶体酶在这个关节软骨变性上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你看说来说去最后是滑膜它这个老化也是纤维组织增生。 嗯，不管是滑膜还是它软骨出现了这个纤维化，也直接影响到它的骨健康。 没错 啊， 你看我们说到软骨，你看我们正常人这个软骨啊，它是呈这个浅蓝白色的， 嗯， 半透明，光滑而富有光泽。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在吃这个啃骨头的时候啊，这个骨头棒子有时候在这个上面那个圆的部位呢，会有透明的， 没错， 那样的一个物质，它可以嚼得动的，嗯， 没错 啊，就像软骨一样，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软骨 啊， 它这个正常情况下它耐磨，传导关节的负荷，就负荷就是我负重了， 嗯， 它能够把这个力量给均匀出去。比如说你一个球，你是圆的话，你看我们的弓形桥，你在上面，它为什么是弓形的？你在桥上面呈现这个力，它是顺着那个弧形把那个力给分解出去了，能理解吗？ 嗯， 你看那弓形桥下面的桥， 拱形的，对， 哎，可是我们这个几个弓，我们在墙上承受着压力，它并不是在一点这个着力， 嗯， 而是通过这个拱形把这个力量给分散了 。 哎， 嗯， 我们这个这个滑膜这个软骨，它就有这个传导关节这个负荷，而且你在运动的时候，它还有把你这个震荡这个力量啊，它有这个吸收作用，这样呢，同时它还可以润滑我们这个关节功能。就一般的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关节软骨它没有再生能力，就是坏的就不能再生了，一旦发生破坏，哎，变性磨损被谁代替了，就被这个纤维组织，我们说这个滑膜那个被纤维组织替代了。但是近几年呢，你看我们通过这个补充骨营养素以后，它能促进这个细胞再生，当然前提你要把这个纤维组织降解吸收，但这个过程它这个是比较慢的，所以你看它都有这个纤维组织这个病理这个改变。成人这个我们这个软骨啊，通过这个无丝状这个分裂而成长，关节软骨受损，按照它这个程度而成这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损伤你没有累积关节下骨或者这个软骨外膜，那么它就会显示轻微的这个增殖。如果累积软骨下骨和这个软骨外膜，那么损伤的部位很快就被这个纤维组织给填充这个起来了，因为它纤维组织也是一个修复这个材料，但是它会影响那块这个功能。哎，我们把这纤维组织吸收着，我们这些损伤这个部位就可以这个再生， 嗯， 就能起到这个保护这个作用。 对，所以就是说有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那么今天的张主任给出的方子就是说，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再加上呢就是维护啊骨健康的这个大复方。 大复方就那个营养 的那个， 还有这个氨基葡萄糖， 对， 有这个柠檬酸钙、葡萄籽提取物、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这个鲨鱼软骨素、海参提取物，总之它就是又要根据老年这个骨关节这个退行性变化这个生理特点，配了一个营养方子。 嗯， 这么来补充它。 对，所以说大家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的话呢，5月30号啊，记住5月30号将举办骨关节疾病及康复保健营养的这么一个说明会啊，只限30人参加，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是额满为止。那么报名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我觉得要想把健康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哈，还是平时呢应该多了解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啊，我觉得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目前呢我们有一个养骨长寿的健康小册子，大家如果想免费索取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免费索取啊，因为咱们数量有限啊，领完为止。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在这里呢我想补充一下，我们节目中所给大家介绍这个健康方案，最近呢有很多人总是想约我让我面对面这个咨询，其实这个方法我们在节目中已经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你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你索取资料你学习你就直接去按照这方法去做。 嗯， 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找我有意义，当你按照我们的方案去做了，你没有达到你想达到那个预期目标，这会儿你找我那个价值最大。 嗯嗯， 正是因为你有了问题找我才能解决。 是的， 你别找我说，哎，张主任，我有个斑块，是不是应该抗纤维化和这个用这个擦色素？那我们节目都反复都跟你讲了，你把我见了。又得来见我。 嗯，因为这个不管是张正主任还是贺银主任啊，他们这个工作都非常忙啊，每天都肩负着非常繁重的这种咨询活动，所以呢像张主任说的一些真的是有针对性的问题啊，您自己解决不了的，然后要预约进行咨询啊。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啊，如果热线的工作人员对你服务不好，或者你有这个意见，我们为了提高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质量，我们也有这个监督电话，你随时可以拨打更换他的服务，或者对他的这个服务这个不满意，你都可以这个投诉，直接我们就有对接的这个工作人员去会处理这些事务， 就是以便于让我们的服务更加到位啊。 对， 好，这个电话呢是68429992 68429992，这是一个服务于听众的一个哈，你如果您有这个 投诉电话 建议或者意见的话，可以打这部电话。 对，监督投诉电话。 是的，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促进软骨生长，补充氨基葡萄糖修复关节提升免疫力进行对骨关节保护，同时补充胶原蛋白锁定钙质强韧骨骼，补充葡萄籽提取物能够起到消炎止痛延缓衰老的作用，这是我们中老年骨关节疾病保健的必要手段。长期坚持保健，就可以消除酸、麻、胀、痛及行走困难的痛苦。面对中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康复问题，一定不能急功近利，补充骨关节所需要的骨营养素，才是解决老年骨关节疾病的关键。